德训篇第十九章。好醉酒的工人不会致富，凡轻忽小事的不久必会失足。醇酒与美女迷惑明智人，使聪明人遭受责斥。凡与娼妇结合的必放荡不羁，必为腐烂与蛆虫所占有，人必将它提出来作为阴见。冒失的人必要丧亡，轻信的人必然心地轻浮，他必被小看。犯罪的人是伤害自己的灵魂，喜爱恶事的必被定罪，厌恶劝诫的必缩短自己的性命，憎恶闲谈的必能避免邪恶。犯罪害自己灵魂的必要后悔，爱好邪恶的必受责斥。切不可重述一句猥亵和粗鲁的话，如此你就不至于受害。不论是朋友或是仇人，都不要向他们述说你的心意。假使你不吐露，为你不是罪过，因为凡听你的人必要防备你，时机一到，他就辨明自己无罪而憎恨你，并且常要这样对待你。你听见了什么攻击别人的话吗？让他死在你心里，放心，他不会撑破你的。愚人为保守一句话感到痛苦，有如临产的妇女。一句话在愚人心里，就如一支箭射在大腿上一样。你应直问朋友，也许他没有做，他若做了，叫他不要再做。你应直问邻人，也许他没有说，他若说了，叫他不要再说。你应直问朋友，因为多次发生无谤的事，因此不可尽信所有的话。有人说滑了口，却不是出于有心。谁没有因自己的舌头犯过罪呢？在恐吓人以前，应先询问他。你要给至高者的法律留有余地。一切智慧在于敬畏上主，就是叫人敬畏天主。齐全的智慧乃是遵行法律，作恶的知识不是智慧，罪人的计谋也不是明智。有一种能干是讨厌的，有一种愚蒙是缺乏智慧的。寡知少事而敬畏天主的人，胜于多智而干犯至高者法律的人。有一种奸猾的聪明也是不易的。有一种人为讨人喜欢，竟妄下论断。有一种坏人，外表表示谦恭后悔，心里却满怀欺诈。有人低头装聋，假装看不见别人不知道的事，但是在你不提防时，他却来加害你。假使因软弱无力不能犯罪，一旦遇到机会，他必要作恶。由外表可以认识人，从面貌上可以看出他是否明智。人的服装、喜笑和步伐都表示他的为人。好凌辱人的人，在怒气中的责斥是骗人的，有的责斥是不合时宜的，缄口不言的人却是明智的。